守双方签署的有关协议协定精神，共同维护中印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至于记者提到的具体问题，他建议记者询问有关的主管部门。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地区天气相当清凉，同时一道广阔云雨带正是覆盖该区。此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的补充会在听朝抵达华南沿岸。预测密云有几阵雨，听日天气逐渐转冷，市区气温介乎12至14度，新界再低1-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1-2日仍然相当清凉和有几阵雨，周末期间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冷，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到10度以下，新界再低几度，天色良好和干燥。现在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84%，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96点，升132点，总成交金额1240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6点，跌咗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23点，跌7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8.4，升咗8毫；美团179蚊，升3.6；阿里巴巴88.35冇起跌，恒生中国企业67.4升4.2，快手系71.05，升3.05，南方恒生科技4.12升咗4.4，友邦保险86.8升0.8，山东新华制药股份13.68升咗5.8。盈富基金19.73升1.5，中国平安50.95升咗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5，英镑9.531，瑞士法郎8.296，澳元5.261，加元5.711，新西兰元4.974，欧元8.194，每百日元对港元5.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12。日经平均指数报27954点，升112点。港金报16570蚊，跌咗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4.56美元，卖出1784.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近清风街咧，而家有宗交通意外，现时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由于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比较车多，所以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现时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返湾仔两边龙尾管道中间。九龙入口方面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模糊。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而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嘅车龙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亚界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嘅车龙咧就去到怡安角。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排到圣佐治大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村一段比较慢车。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而元朗公路去十八乡交汇处方向排到去榄口围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5:41，听朝日出时间是朝早6:54。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需要开住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每星期一次，感受用心创作嘅音乐。穿梭剧集、电影、动漫主题曲。 红军嘅朋友，大家好，阿杜です。 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白猿号全日语歌曲播放节目。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旁遮普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Punjabi. सरकार सारे युवा व्यक्ति ले COVID-19 के टीके मुफ्त प्रदान कर रही है। ओ कम्युनिटी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मनोनित जनतक अते प्राइवेट क्लिनिका कई सरकारी अस्पतालों विच टीकाकरण स्टेशना जा प्राइवेट डॉक्टर ना मुलाकात करके टीके प्राप्त कर सकते हैं। चुने हुए स्थानों ते कुछ योग व्यक्तियों लई उसे दिन दिया टिकटा उपलब्ध हन। COVID-19 टीके गंभीर मामलों अते मौतों नु रोकन लई बहुत प्रभावशाली हन। जेकर तुसी अजे वैक्सीन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है जा टीकाकरण दा कोर्स पूरा करना है तो थानू जिन्नी जल्दी हो सके टीका लगवाउन अते सिफारिश कीतियां सारियां खुराकां नु पूरा करन लई उत्साहित कीता जांदा है। होर वेरवे लई कृपा करके www.covidvaccine.gov.hk 地走。 12月18号是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界别补选投票日，选举委员会委员可以在上午9点至11点半投票，选出4名选举委员会界别立法会议员。选举委员会委员记得投票啦。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我喜爱兜路，看一看花。 来吧，与艺术家一起在创作路上兜兜风。全新电视节目《Art Like 有条路》，介绍本地文艺创作者，透过一场对话、一段回忆，叙述各自创作过程，漫步段段寻艺之路。 Art Like 有条路。今晚七点半，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好欣賞呢一位咧本地嘅女音樂製作人啊，因為咧佢啊取向或者佢嘅音樂風格咧都係好有型有款啦，同埋好正啊！佢嘅名叫做 XT。 Fancy color makeup on. Sorry for being sensitive. I just wanna get a little bit control. Sorry for being overreactive. I just wanna heal on my own. 始终人的外形都是一个臭皮囊嚟嘅啫，其实外表是不是代表一切呢？吓，呢个礼拜新打上榜占 Hong Kong Top 10嘅第九位，佢都系 Top 10嘅常客啊。XT Skin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首歌点做？首歌点动？ 一二一三星期二骚动音乐， 哇！寒冷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噶，现时室外气温14度，相对湿度86%嘅， 好暖啊！ 好暖， 保暖啊！ 保暖， 保暖啊！我讲唔出，我唔系西班牙人啊，讲唔出口。 我 唱够 心咯，14度你都话好暖， 但你估话喎？ 室内有啲暖嘅， 系室内系暖嘅， 出去就呼呼声噶。 但唔系噶，身边我有啲朋友系嗰啲可以呢啲天气对于佢嚟讲先叫舒服嘅。 唔系啊， 系啊，因为唔知啊，呢个体质问题嚟噶，即系呢啲天气就终于会着翻件长袖衫啦。 哦， 长袖衫啫，仲系短裤可以。 即系未到未踏入10度都仲系着紧嗰啲背心仔嗰啲 啊。唉，出汗啊，咁样嗰只。 点解香港啲天气咁热嘅？ 系啊，嗰啲真系会有啲唔同体质嘅。 但系呢啲天气咧，我想讲，即系睇室外 show 系真系要着多件衫。即系呢个 weekend 嘅体验就真系好彩，我好醒目地已经入夜咧，即 系 因为你知睇嗰啲室外嘅 show 由日头睇到夜晚咧，佢嗰个温差可以好大噶嘛。 啱 噶，日头中午嘅时候个太阳晒落嚟咧，你系即加埋你个气氛好嘅时候就自然，哇！你净系着住件 T 恤都觉得热嘅。 系 一去到傍晚嘅时候，哇！即刻加翻件大褛咁样。 譬如你。啱啱尋日有講嘅嗰種户外 show 咧，大家個氣氛咧熾熱啲，大家會喐動啲咧，都仲好啊， 好啲嘅， 多啲個感覺暖啲啊，係 啊，直頭要飲凍飲添啊。 咁我 VN 都有睇咗一個演出啦，音樂會啦，叫做咁咧，佢都喺西九嗰邊嘅。 OK， 咁因為西九嗰邊有一個位係你企喺户外地方睇翻入去個場地噶嘛。 哦哦， 即係個餐廳個位置嗰度啦。 知道。 係啊，咁你門口嗰啲位咧就食風啦。同埋你企定定喺度啦，嗰只同埋嗰个人流比较叫做疏落啲嘅， 系 就唔似你讲你睇嗰只， 我哋嗰啲个好贴近噶嘛， 系啦。咁但系我觉得嗰次睇个音乐会有趣嘅，个主理人就系 Mike Orange 啦，本地一位好资深出名犀利嘅音乐人啦。 系 咁，因为佢啱啱星期六嗰日咧，咁佢自己都有一个少少音乐会，咁佢有两个 set 嘅。 系 咁，我觉得几有趣，我睇咗佢，因为佢你当每一个 set 半个钟至9个字左右。 嗯， 咁佢两个 set 咧合作嘅音乐人就唔一样嘅。 Okay. 第一个 set 咧，佢就揾咗三位Live Strings 嘅朋友嘅。系啦，咁啊系玩一啲纯音乐嘅，咁啊 ，Mike Orange 本人就弹钢琴啦，咁，咁然后就会听一啲instrumental 嘅嘢，咁啊同啲朋友一路睇嘅时候，即系除咗动之外啦，都会觉得系好自己本身都好少去睇呢一类音乐啦，首先 纯音乐嘅 纯音乐系啦，咁啊多数真系流行音乐多嘅， 因为同埋佢唔系古典嗰种纯音乐啊嘛， 又未去到古典，即系佢会玩一啲佢自己有。compose 譬如我冇記錯係嘆息橋嘅嘅一啲原聲配樂，咁佢都會揾呢幾位朋友一齊去玩翻嘅。咁但係嗰件事我一路自己一路睇完咗，都有傾偈，都有講哦，即係呢一種嘅格局個感覺典雅啲啦，我形容嗰、那個嗰、那個感覺 幾好呢個形容。 你可以將佢咧放喺一啲叫做大會堂裏面做係得嘅， 冇錯。 係啦，你都會有機會睇過一啲將唔同地方嘅配樂啊，總之一啲 live strings 嗰啲好大規模喺一個音樂廳大會堂裏面睇嘅，坐定定嗰啲 咩 Final Fantasy 音樂會啊， 都會有 音樂會啊， 哈利波特音樂會啊，全部都有噶嘛，即係一种咧，你系可以放喺嗰种场地去玩啦。咁但系当你搬咗嚟一个餐厅里边做，大家其他人企喺出边户外饮住少少嘢饮，跟住听咧，即使系同一个音乐、同一种类嘅音乐、同一个表演方法都好啦，你场地一转咧，你嗰个气氛就唔同啦。喺一啲叫正式啲嘅場合咧，就會就成件事就荒謬啲咯。但你變咗喺呢個户外，大家企住行行企企啊，你可以喺同隔離傾少少偈咁嗰種咧，嗰件事 casual 一啲咧，你會覺得我呢一種音樂，就算我唔識樂理，係啦，即係冇歌詞冇人唱嘅，佢哋係玩純音樂都好啦，你都會覺得我可以咁，即係你會覺得個距離冇咁遠嘅。簡單嚟講、 但會唔會好唔集中嘅先？即係因為咁多人喺身邊嘅時候，會唔會變咗好似去咗啲 jazz bar 咧？係食住嘢飲住嘢，同朋友傾住偈，跟住然後有啲音樂聽下咁樣嘅感覺嘅先。 我覺得。其實有我唔會話唔專心聽咯，有啲人、有啲朋友係就坐喺餐廳裏面食住嘢，聽嘅好似係，定係其實食完嘅啦。咁但係大家唔會好大動作啦，亦都唔會係即係隨便巴閉嗰種嚟嘅。咁所以你係可以我飲一啖嘢，跟住之後又望下又聽下，跟住之後咧可能我切嚿肉食下又聽下，即係成件事個享受，我會覺得係唔我唔會用唔集中嘅 成個配套嚟， 係啦，成個配套嚟嘅。咁我覺得 呢一些好有趣啦，嗯、用喺一個咁樣嘅哦、中文我講唔到叫咩添 ，circumstance 英文叫，即係呢個咁樣嘅情況之下去聽。是我覺得挺有趣的呢、這個體驗，咁呢個是頭半 set 嚟嘅咁啊。 哦，呢度都只係半 set 啫，咁後半 set 係 後半 set 咧 係完全另一樣嘢嚟嘅。咁啊 ，Magazine 就同咗一個本地電子音樂，我哋之前都訪問過，叫 INK 啦。咁咧佢呢個玩法咧，我係覺得再有趣一啲嘅，就係即興。即興嘅意思係乜嘢咧？咁INK 佢就用一啲佢自己平時做嘅 beat 一啲嘅電子音樂，但係咧佢就可能將一啲 tracks 佢掹走咗某一啲嘅樂器， 啊、 一啲主要嘅樂器留咗，即、就、係、是、一首歌留咗一啲空間喺度。咁、 嗯、 然後啊 ，Mike Orange 咧就一路聽住即興咧就 fill in 去彈、 哦、 一啲旋律去配合呢個底嘅 beat。 OK， 咁呢件事就好，成件事就即興㗎啦。咁當然事前可能會我大概 send 咗我有呢一堆歌可能會玩嘅，俾佢 feel 下嗰件事。但係你點樣樣去喺現場玩嗰個咧，就係好即時啦。我形容嗰件事 好 organic 啊，好有機啊。 嗰件事形容就係其實嗰大半個鐘嘅表演咧。就是等于现场睇佢作曲、 哦、 我会咁样形容咯。你听住有个底 beat 之后，你就即刻按住现场所有俾你嘅感觉个灵感，听到所有嘅声啊各样嘢咧，就 on top 用钢琴弹个旋律，就好似作曲咁咯。 其实个感觉有少少类似去一啲 jazz bar 咧，啲乐手都会有佢哋呢啲各自一啲即兴嘅环节嘅，只不过可能佢呢个有趣嘅地方系。在於佢本身已經有一個固定嘅一啲 beat 喺度，然後再睇下另一位嘅樂手可以點樣發揮或者點樣配合咯。咁我覺得又同去平時 jazz bar 睇嗰個又係唔同嘅感覺嘅，我聽落去，但係有趣嘅，因為你睇好多時候咧睇呢啲，即係平時就咁聽我哋講咧，你未必感受到當中嗰種嘅氣氛同埋熱鬧。你睇住兩個。樂手在現場咧，佢哋嗰種眼神的交流和互動咧，其實是幾清幾精彩嘅，我覺得係。 華山論劍，我哋形容係，即係你好似兩係兩個人輪流出招咁樣㗎。咁因為兩種好唔同風格嘅，即係beat 即係電子音樂嗰種質地，然後琴就係冇咁即係有翻啲温度嘅，咁樣本身兩種嘅玩法係有少少唔同啦。咁然後你擺埋喺一齊，然後大家好似輪流出招啊，我出啲嘢俾你，然後你又接招，然後你又出翻一啲嘢，然後對方又接招咁樣。咁嗰件事就好似頭先講嗰種比武啊。 係啊，同埋呢樣嘢就同我哋平時去睇一啲普通嘅演唱會又會唔同啲咯，因為始終可能一啲音樂會一啲我哋平時睇歌手嘅演唱會，其實都係盡量力保大家係喺一個同一個嘅 standard 底下，即係盡量唔好出錯啦，或者唔好有唔同嘅位係太過於即興啦。因為佢哋一啲嘅樂曲有一定嘅一個編曲嘅部分喺度，咁所以佢不能夠改太多嘅嘢嘛。如果唔係，其他嘅樂手或者個歌手本人喺台上面未必會反應得嚟，但係睇呢啲純樂器嘅一嘅交流咧，嗰、那個互動啊，佢可以變化嘅幅度係有趣好多啊！ 因為唔止對我哋睇嘅人有挑戰性同埋有新鮮感啊，對於玩緊嘅人嚟講都有噶。因為你即興嗰樣嘢就係、是、其實佢唔知道會發生咩事，係即係佢話開始之前你問佢哋啊，即係之後啱啱有啲咩嘅咁，佢唔知啊。我都唔知一陣間會變成點㗎，係啊，即係嗰樣嘢係其實只呢個演出或者嗰段嘅音樂咧，其實我覺得呢啲好值得錄低嘅。原因係乜嘢咧？只會玩到一次， 係你唔會做到第二次，第二次就已經係又係唔同嘅 freestyle 嚟。 係啦，呢、這個就會變咗另一件事㗎啦，咁樣咁 咁長來可唔可以拍攝啊？ 可以嘅，可以嘅、 哦， 可以，可以嘅， 都可以重温下自己。 係啊，係會變咗另一樣嘢嚟嘅，同埋佢哋都會分享嘅玩好似你啱啱咁講啊，玩一般流行曲嘅音樂會同呢一今次呢個對於佢哋音樂人嚟講個分別係咩咧？平時玩嗰啲咧就係、是、我會好知道每一次我會發生啲咩事， 係 我係預先排好曬，係啦，我係玩幾多場 show 都好啦， 都係做翻一模一樣嘅嘢， 係啦， 要攞翻嗰個標準， 係啦，一定係唔會錯嘅，跟住嗰啲做翻曬，係啊，你每日瞓醒你會知道今晚會彈啲乜嘢， 係。 但系呢一个咧就系、是、你唔会知道，同埋你唔系重复紧自己，同埋你冇得重复紧自己咯。 但其实呢样嘢咧，即系其实作为乐手，我觉得系开心，但系同时间嗰个压力系可以好大嘅。 系啊， 因为我自己以前咧，小弟细个都习琴啦，虽然唔叻啦咁样，咁但系以前我哋去学琴咧系要考试噶嘛。我去做得最擅长嘅一样嘢咧，就系事前考试之前已经话俾你听你要考边几首歌，然后你就死背烂背练熟嗰几首歌。呢一个我 系 OK 嘅。我永远做得最差嗰样嘢咧，就系喺钢琴考试入边有一样嘢叫 sight reading， 就系你即场佢俾份谱你，你要即兴咁样去弹。呢样嘢我系永远。每一年每一个级的考试我都是考得最差的一个部分的、所以为什么我之后我就选择没行音乐这条路，我就知道我是没有这个没这一根筋的，我是做不到一个很出色的乐手的，我知道。 但是他份谱给你的话，其实以你累积经验，其实你一望你都知道那些音是怎么弹的，是会知道的。 你会知道，但是跟你是不是即时反应到和弹得好是两件事咯。始终有练习的东西你是一个肌肉记忆嚟噶嘛，但系你冇练习嘅嘢就真系考紧你真功夫咯，我会咁样形容咯，就系、你冇得靠住你嘅肌肉记忆，你一定要个脑同时间运转去睇嗰个谱，同埋你只手要弹得啱嗰个节奏同嗰啲音系唔容易嘅的，而且确，所以我系好佩服一啲玩 jazz 嘅乐手，就系一个咁嘅原因。 同埋你都已经放弃咗音乐啦，所以 冇话放弃，我用另一个角度出发去欣赏咯。我唔系， 其实你寄养嘅， 我 弹 我冇。 嗰次我同大家讲咧，我唔记得同阿 Benson 睇咩 show 啦。总之嗰个 show 嘅嗰一 part 咧系钢琴演出为主啦，跟住我会见到佢只手咧喺度。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咁弹噶， 系，但系通常咧，其实同系弹系咁弹咯，但系应该系 其实唔知弹错， 其实唔系弹错啊，纯粹只手懒系劲咁样，啱埋个节奏咁样嘅。 同埋呢样嘢，我感觉上系都几真系好凭感觉，好直觉嘅。 系啊， 就好似有啲音乐人佢哋作曲都系啊，即系佢写个旋律嗰时候，你冇咁多理性喺里边，其实嗰下凭感觉去。弹咗先，然后之后先再整理，就好似呢一首歌呢一位嘅 artist 都系咁样。 最美的发肤，爱你不怕苦，如上帝流转身活，与你再游湖。亲一亲小手，可惜我困在原地找出口，会接受我的愚昧，也证实爱的缘故。 音乐，佢都会出现同我哋介绍佢呢一首新派台歌，佢系卢华 featuring 佢儿生女 Lily 嘅作品，叫做《宝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四点二十分发出寒冷天气警告，预测听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在十二度左右，新界和高地会再低一两度。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当局决定撤销市民扫描安心出行的相关法例和行政安排，场所负责人亦都不用再张贴二维码，有关安排听日开展。他说，安心出行在2020年11月启用至今，发挥重要的抗疫角色，便利市民记录行程，亦都可以帮助追踪个案。他又说，疫苗通行证仍然是重要措施，包括可以鼓励市民加速接种疫苗，所以市民要进入一些处所仍然要出示疫苗通行证。卢颂茂说，入境旅客抵港的时候有临时纸本疫苗通，如果长者等人士没有手机程式亦都可以出示纸本，出示手机截图亦都可以，认为市民有不同方法出示疫苗通进入指定处所。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在政府总部出席有关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公祭仪式，致献花圈，并且同参与者默哀，悼念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死难者，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贴文说，希望借此机会表明中国人民坚决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证实，印度军队和解放军上星期五在边境地区发生冲突，双方都有人受伤。他说，当时中方士兵靠近达旺市附近的实际控制线，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印度军队阻止他们进入印度领土。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有报道说中印日前在边界地区发生冲突，发言人汪文斌说，据了解，中印目前边境局势总体平稳，双方一直通过外交和军事管道就涉及边境问题保持畅通的沟通。汪文斌说，希望印方和中方双向而行，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严格遵守双方签署的有关协议协定精神，共同维护中印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至于记者提到的具体问题，他建议记者询问有关的主管部门。在天气方面，预测密云有几阵雨，听日天气逐渐转冷，市区气温介乎12至14度，新界再低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仍然相当清凉和有几阵雨，周末期间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冷，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到10度以下，新界再低几度，天色良好和乾燥。现在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87%，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部分地区有雨噶，路面湿滑，请你要加倍注意驾驶安全。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清风街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噶，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 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排到过了纪元。西区域多利道去加多近街车龙去到港岛西废物转运站。在九龙方面，龙翔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彩虹村。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车龙去到圣贤中学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挤塞龙尾去到窝打老道。沙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这一段呢塞到去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去到果栏。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过了佛光街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这一段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城苑。元朗公路上水方向通去十八乡交汇处的支路慢车龙尾去到唐人新村交汇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速读二十大报告。 二十大报告指出，港澳要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撰文指，要下大力气改善民生，着力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要支持特区政府把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作为施政最大追求，拿出更果敢的魄力、更有效的举措，积极破解土地房屋、扶贫助弱安老等方面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一件一件找落实，努力让广大居民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等到九四点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卖飞气。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ez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响。 就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斌臣，你 feel 唔 feel 到啊？啲气氛翻晒嚟咧 ，feel 到啊！早几年都冇感觉噶，今年真系翻晒嚟，系咪要约啦？ 你暗里若热风，我化做一线光，让你心安如向往，会见你神情开朗，温暖。像置身乌托邦，来将忧虑的跟我讲，无用孤单再。 数的准我为你挡，人生考验各自亦迷失过，再一起去向变清楚。Wherever you are， 伤感抛开，对你拥护的爱一世都未改，你我在人海总一起探索未来，唯望你信心不掩盖。 Wherever you are， 担忧抛开，盼你心内所爱一切都未改，你我在人海当一起，哪怕什么竞赛，伴你走总不会避开。白日梦里想发激素，能得到你认可，令我憧憬兑现更多。该独过苦撑不破，谁失心谁离座，日后总可以靠着我，来将忧虑的跟我讲，不用孤单沮丧，难受的准我为你挡。人生考验各自亦迷失过，再一起去向变清楚。守望的爱，心里一直装载，永远没离开，多感激你信未来，还用爱拼出我后台。 Wherever you are， 前行不必感慨，风光刹那不在，去路有我的爱覆盖，当一起哪怕日子错错未未改。 带嚟有 Pixel 的 Wherever You Are。在 年尾这个日子呢，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回顾一下，到底今年有咩好朋友、好嘅家人陪住喺自己身边。 雨对话你扶我，雨伞要你陪我，一霎眼变光。风褛早已残破，弯曲小径行错，亦信我。内心需要你清楚，或许得你最认识我。我半夜由你附和，陪我走最斜的斜坡。风奔向了山，天拥抱了星，荒郊野岭中只有我共你。分一半微笑，分一半迷茫，你是我微细的自由星的。多荒诞世间，多险恶竞争，不需要太多，将一切抛弃。分一个背包，分一半牛奶，你是我捱破困境的勇气。低温给我怀抱，灰心听我投诉，只有你做到。山坡险要无数，中间失散情侣大半数。上天将我这孤独得知委派你做水泡，你自愿离弃大路，陪我就算领不为公。 伤口太过多，寄居里更加感到我运气。分一半情郎，分一半泪于你做我，留脚点做人主备。一起去借火，一起去借宿，漆黑里更加欣赏到幽美。怎么看财富，怎么看名气，灿烂满愿意，我只需看你。 人是有少少惰性的，不特登去想一想，不特登去提一提你，你可能真的会不记得。是的，原来今年真的有很多人帮过我，陪过我，令我挨过一日又一日的工作，或者是一日又一日的日子。 天气渐凉，仍然没有外套，如果你着凉，谁人为你焦躁？回复了电邮，仍然在看电脑，寂寞芳心，网上找领土。侦探剧场仍然在播预告，场面震撼，是谁人让你拥抱？如所有问题仍然令你烦恼，站在窗边眺望，解答将可看到。长路有灯，树有影，楼下有人，如同风景那样，在期待你欣赏。长路有风，没有车，楼下某人成心。晨就有骤雨，沿街有路人，其实没有归处。如家里现时情人伴你共处，外面这琐碎事怎会知？长路有灯，树有影，楼下有人，如同风景那样，在期待你。长路有风，没有车，留下某人诚心的敬仰，楼上闭起的窗。 一年听过两首的作品，包括有 JNY Biz 的《你是我挨过困境的勇气》，仲有古巨基叶巧林《楼下有人》。是不是有些东西真的发现不讲不觉呢？是啊，不觉不觉身边有很多灯饰了。 里那灯火明年变了魔，从言过会闪闪闪河，流行过那些歌，徘徊我耳朵，于脑里随机点播。 如今这街角，仍看似老时代里经典的那一首歌，旋律中跌宕，更替了每个新旧节拍交错，如时间穿梭，在这好地方，在催化港细数老街店铺和杂行，让这古旧的改造出生命的风光，但不变的可是总生活的盼望，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是家里有种爱能独有，红楼里有几多随年岁结果，流传到记忆的藤河，潮流里有几多情怀似最初，可霎眼随风飘过，无非精彩过，如今这街角来注满这时代最缤纷的耀眼星火，长街中闯浪，这协议感觉享受脱去束缚，来和我一伙，旧有的地方共商造房，最古老的变化成寄望，望向想象的生活可不断的奔往，就可踏出绚丽的经验的康庄，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住这里那种爱仍独有， 带嚟有阿 Mike 曾比特重建，系啦，天气冻冻地，约下自己身边一半，约下屋企人出去揽下佢，拖下佢啊！ 那次在派对初见，对看你眼里光线，闪烁如停留一边。悄悄着中了几箭，心动持续了一年。None of them could ever catch my eye. 我尖叫哭笑等你开解。捉到思想被破坏，呼吸考验我心态，像在年秒中败。承认我太心急，想要长大，成熟让我。

要共识，严格遵守双方签署的有关协议协定精神，共同维护中印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至于记者提到的具体问题，他建议记者询问有关的主管部门。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地区天气相当清凉，同时一道广阔云雨带正是覆盖该区。此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的补充会在听朝抵达华南沿岸。预测密云有几阵雨，听日天气逐渐转冷，市区气温介乎12至14度，新界再低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仍然相当清凉同埋有几阵雨，周末期间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冷。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市区气温降到10度左右，新界系再低几度，天色良好同埋干燥。而家气温系13度，相对湿度90%，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清风街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屯门嘅龙门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屯门内河货运码头呢一段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系全线封闭噶。重复一次啦，就系屯门嘅龙门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屯门内河货运码头呢一段，因为有交通意外啦，系全线封闭。有少少挤塞啦，揸车朋友啦，请留意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啦，排到去上香道。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龙喺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喺港岛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摩星岭道挤塞，龙尾玛丽医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嘅车龙排到去东山台，大坑道去司徒拔道回旋处嘅龙尾就喺家园。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嘅龙尾啦，分别系去到牛头角下村同埋龙翔道近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系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挤塞，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呢一段咧车多，龙尾去到明爱医院。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安定村。另外，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去逢迎仙馆方向近住马色路挤塞的龙尾去到新围军营。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丽业街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 Megabox。 重复一次，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丽业街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 Megabox。 揸车朋友经过要忍让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集结最新韩流资讯，用音乐带你游历韩国。 穿梭寒风，为你点播首首人气 K-pop。最强韩国娱乐消息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午五至六，大韩旋风秋旋，旋动 K-pop 新势力。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 今日嘅嘉宾，佢哋终于要出碟啦！ 佢哋出嘅碟仲有唔同嘅版本添，所以我哋今日送俾佢哋呢一句都有特别版本啊！听住咯 ，Semicolon 到 OP 出碟， 哇！你句嘢啊，同佢哋只碟一样咁有心机啊！ 所以我嘉宾是由 One Promise 的 Hi! 今次这一卷破天荒用这个 approach， 我觉得趁今次整件事我们行了出来给你看看先。 你自己读 我见到一些。 就是 Semicolon 到 OP 出碟。 哇 耶。 正啊正啊，呢个呢个劲啊，呢个劲呢个劲。 系啊，今次我哋话破天荒，因为今次将个碟名放咗喺里边啊，食咗嗰个食咗个音啊，轮到啊。 开麦之前其实都讲咗几次话劲，我就真心觉得劲今次。 多谢 O P， 转头去揾何姨阿霞姨攞饭盒。 Sorry， 我啱啱先 get 到， 你有 get 到 轮到？ 系啊，轮到啊，系啊，点都食咗落去。 琴晚少瞓觉啦，天行衰。 系啊，但系就咁睇都已经本身系一个意思嚟嘅，但系食埋落去轮到嗰个音落去，就轮到 O。O P 出碟 啦！佢諗咗好耐 ，Colon 到係咩啊？諗緊， 嚟到啦咁樣，係啦，所以呢一個係第一次咁樣試，希望你哋中意啊！ 好嘅， 係啊，呢個呢個新嘅玩法啦，咁啊送俾送俾佢哋啦， 好， 請笑立啊！ 真 係 真係真係 見到你個樣咁滿足，我都好開心啊 ！Boss， 我哋都好滿足，真係 鬆一口氣，我都，但係再滿足都一定唔夠，即係推出咗呢一張嘅專輯， 應該你滿足啲，應該你滿足啲， 呢、这、一個呢一、这個其實我諗，但你哋都或者 fans 都等咗好耐，其實大概幾時知道即係公司話好啦，真係成事啦，開始要籌備呢隻碟啦咁樣。 三月四月， 今年三四月左右嘅， 係、出完《I'll Be Fine》之後嘅。 係、 當時有冇話已經係諗好？OK， 我哋出隻碟係由真係由一步開始記錄低每一首 OP 嘅作品。 其實即都知道一定會將所有歌擠曬落去㗎啦。咁、不過其實嗰陣時我唔記得。我記得講個 idea 出嚟啊！ 我記得啊，咁首先其實就係咁啱有一次， 香港講話開會， 我哋同公司好多人開會啊，嗰日 大會係 開個大會啊，真係。咁跟住之後，除咗我哋之外，我諗有十多個同事啦。 係 咁啊， 公司好大噶嘛， 好係 啊。 咁唔知點解 咁多啊，環球公司 好多同事關照我哋噶嘛。anyways， 跟住之後咁，然後就我哋話出碟。咁其實嗰刻本身都諗住咩新曲加精選嗰啲 friend 啦。咁跟住之後呢，有個同事就好好去講一樣嘢，其實你哋而家轉咗型啊嘛，即係以前唔型啊嘛， 以前都型， 而家2.0 咧型， 係啦， 2.0。咁跟住之後咁咁佢就話，咁不如將啲舊歌都加翻 rap 再 rearrange 過咁樣，跟住之後咁我哋跟住話。好啊好啊咁樣，跟住之後咁同事又之前同事又贊成。 其實點解會有呢個 idea？ 都係因為我哋有因為有一個 show 嘛，咁 Anton 就即係個復出嘅 show 就全部有曬呢啲嘅歌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係當刻我哋可能都係好 focus， 我哋做幾多首新歌，即係碟度其實老實講對Band就係我哋做幾多首新歌咧，即係可以有幾首新歌新面貌。咁、但係突然間傾傾下嘅時候，就有同事喂你哋其實嗰個 show 已經有啲 rap 啦，喂不如錄埋佢啦咁樣。咁喺錄佢嘅時候就我好記得就 Anton 講咗句説話就喂我哋唔即係佢嗰陣時其實對佢嚟講都。好短時間要做嗰陣時，成七隻歌定係乜嘢咁樣？咁我覺得其實 阿文迪講緊個 show 係上年嘅11月嘅 show 嚟嘅，啱啱第一次做 rap。 哦， 係咪講講？ 係啦係啦。 咁其實嗰陣時係用咗三個禮拜定一個月嚟 prep 嘅啫。咁其實嗰陣時都會覺得唔係最好嘅嗰陣時啲， 加埋編曲啊咁樣啦。咁所以就即係佢嗰刻都講喂，不如再重新再即係個同事建議完個 idea， 我重新再編曲過啦，做到佢最好啦咁樣。咁先至會有呢兩個嘅版本，即係一隻碟就係一個rap version， 一個就係以前嘅 One Promise 咁樣。 咁喺呢個 concept 上面，即係用到我頭先卷軸都係用到即係個 semicolon。咁嗰個 concept 嘅諗法嘅時候，嗰陣時點樣？係咪都有好多唔同嘅，跟住要揀咁樣嘅？即係諗碟 都好多㗎，同埋有啲好老鳳嗰啲啊。你估啊？ 同名專輯咯，第一隻通常都會 同名專輯有諗過， 會有 諗過 One Promise 咁樣。 再諗多一兩個啊！好易諗，真係好易 就咁一個一字咯，可能係 有 即係有 係，亦都有嗰啲乜嘢咩 One 啊，定還是我唔 鋸 One 啊？即係圍繞住 band 名 啊！ 係啦，跟住之後，因為我哋好似好想同 One Promise 呢個字有關係，跟住傾下咧，咁我哋個 designer 嗰日都喺度嘅，跟住之後咁佢就提出咗一啲嘢係要同呢件事有關係，好過同你對 band 有關係。 然之後喺度諗符號咯，專啲慢慢喺度諗下，不如符號好似幾型咁樣。咁就跟住就喺度，大家喺度 research 就揾到，其實 semicolon 個意思即係幾好喎，佢係一個轉折嘅意思，同埋即係而家你都擺咗喺碟度，當係一個好似我哋只碟嘅 quote， 即係其實嗰個作者可以選擇停低落嚟嘅。咁唔寫落去，但係佢就繼續選擇係後面有一個意思同埋繼續咁樣，咁都係好似代表咗我哋，即係可能對 band 遇到 Anton 嘅手骨枯啊，其實可能都可以唔夾噶啦。咁但係就我哋選擇繼續寫下我哋嘅嘢，就變成咗前就 semicolon 前就係、是以前嘅 pop rock 嘅 One Promise 啦，就而家變成我哋 rap band 咁。 係、正如第一首歌叫一步，咁係咪真係即係大家都希望可以啊？好似可以重温翻，因為好似幾年嘅時間，大家可能攤長啲歌嚟聽嘅時候，未必會好感受到每一隻 single 嘅變化。咁但係可能作為一隻碟，一隻大碟去順住聽，就會唔會自己去聽翻都覺得，咦？好似係原來係真係有一個好唔同嘅感覺喺度。 有啊，我第一晚咧，我呢隻碟一出嘅時候啦，咁我即刻 online 去聽啦。我都幾開心嘅，即係我係由我因為上網你聽嘅話咧，你係會由前轉開始聽嘅。咁但係嗰晚我係由後轉嘅第一首開始聽嘅。咁跟住幾即係呢個冇鋪排嘅，即係冇跟個音樂嘅鋪排。嘅鋪排有幾好嘅，因為人哋會諗一隻大碟就係諗，我、哦、第一首歌就勁，第二首歌咧就點樣冇型啲冇咁勁，第三首就要係 K 啲嘅咁樣，即係以前啲歌係有 form 噶嘛， 係 咁跟住，但係我哋其實好耐，我哋自己都已經冇一隻碟咁樣去聽，跟住到我真係我哋同公司去傾啲歌嘅順序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幾迷失咯。即係好似冇咗一隻碟應該要點樣排嗰個歌嘅次序，同埋而家出碟好唔同，就係以前係其實真係一隻碟咁樣設計，邊幾首係主打擺喺邊，咁最尾嗰首又 hidden track 啊，好多依啲咁樣嘅嘢玩。咁既然係咁嘅時候，咁我哋不如唔好諗啦，就順序。咁而我嗰晚聽嘅時候，的而且確有一個好老土啊！但系真系啊，真系屙咗出嚟啦个仔咁样，嗰种感觉咯。 我就觉得好似即系音乐系有个特别，我唔知道你有冇觉得，可能啊，谂起好多年前，可能去某个地方旅行咧，你突然间听翻嗰首歌，你会记起嗰个地方喺架飞机度嗰啲味啊，真系好得意。咁真系喺度会记起翻唔同监制，即系嗰阵时嘅嗰啲，即系同佢哋一齐相处嘅时刻啊，咁样又好记得，即系特别记得 Gary 哥，因为 Gary 哥唔喺度，即系佢即系。又同佢喺度即係傾下點樣唱啊，各樣嘢，即係全部啲畫面係真係原來跟住嗰啲會浮現出嚟咯。咁雖然話呢隻碟真係我哋因為經歷咗疫情都拖得比較長先出到，咁喺呢度係幾年嘅時間，咁但係就真係原來啲回憶都係喺曬度。 咁阿蘇樂同 Anton 咧， 我覺得似一本日記啊，即係我哋自己對 band 嘅日記，我哋自己聽嘅時候 有得九日㗎。 差唔多啦，系啊 ，OK， 好， 系啊，比较短咯，系啊，系日子比较短，灿烂咪得咯，灿烂咪得咯， 九日不断 loop 住， 每个礼拜有九日啫。 咁如果你由头再听一次嘅时候，就好似翻第一下出第一首歌嘅时候嘅每一步都列翻晒出嚟咯。咁同埋同样地，如果俾歌迷去聽翻或者啲朋友聽翻嘅时候，佢可能会迟啲识我哋嘅时候，未必对我哋早期嘅作品咁熟悉，咁佢就可以 陪我哋再重温呢一本日記咯，我覺得係幾好。 我自己聽其實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感受啊，例如第二隻碟咧，因為其實好似我哋要將所有歌再做過變做新歌咁樣，即係要 make sure 喂 rappable。因為其實點解要再做個原因？因為嗰陣時十一月第一場 show 就諗住啊，要捱咗即刻捱咗個 show 去啦，得三個禮拜點準備啊，大佬。咁做完之後就發覺喂，有啲底真係搞唔掂喎，你點樣喺個 balance 上面喺度 rap 啊？咁我哋其實傾咗好耐，最難搞就係 Canton Pop 咁，好多時啲 chord change 都可能比較多少少，又或者冇啲rap 啊 hip hop 音樂個底咁 loop base 咁樣。咁所以有好多我哋都傾到喂可唔可以再搞咁，所以我哋都 treat it as 一個新歌 ，but 係有個限制喺度嚟做新歌。咁其實令到件事即係我哋嗰陣時 go through 一個幾 tough 嘅 period 嘅，我覺得咁，尤其是當姐地球沒有中個新版好澎湃，好有 energy， 咁哇，跟住嗰刻就覺得啊，我哋終於完咗件事，而出到嚟好似見到個曙光咁樣。 係，因為啱啱好似你咁講，我都覺得即係我嘗試代入你哋嘅角色，就係我一啲作品之前做同而家聽翻，即係冇話好同差，但係可能喺嗰個技術上或者諗法上有機會個 approach，可能而家聽翻，哦，其實隻歌可以又咁樣玩，係咪？依啲嘅諗法就可以變相做 rap version 嘅時候，其實可以放咗落去，因為甚至乎有啲歌可能佢 main 嘅樂器都唔同咗噶嘛，即係譬如《寂寞的怪獸》咁，可能原本版本係小提琴 lead 多啲嘅，但係而家個版本就有。啲電吉他 lift 翻多啲換，連嗰個用嘅樂器都唔同咗，係咪？即係有啲 track 都可以用咁嘅玩法去擺落去咯。 絕對係， 嗯。 同埋咧，你啱啱講嗰樣嘢係好似你要同樣嘅菜式啦，即係同或者同一個題材， 係 同一件衫又好，同一本書又好，咩都好啦。你其實你以前係嗰刻你搞盡腦汁去做噶嘛？即係縱使你聽翻啊，覺得呢度又可以點樣點樣好啲，嗰度又點樣都好啦。其實嗰一刻你會覺得係最好，你先掉俾人噶嘛。咁但係過咗一年，或者有啲歌過咗兩年、三年，然後重新你要再咁去做嘅時候咧，嗰、那個先入為主嘅感覺好大嘅， 係 即係好難好難咁樣搣甩佢。你點樣會覺得一部唔係咁樣一首衝嘅歌咧？咁嗰個就係一個最大嘅難關咯。 特別嗰陣時好似成日講明年見，即係對我哋嚟講最有意義咁樣啦，即係聽佢就好似係有個感覺喺度，咁你即係你好難就再重新將佢扭另一件衫俾佢咁樣，咁所以嗰陣時就都記得，即係青人都有講，即係做明年嘅時候，哇點樣可以即係 keep 到原本嗰陣除，但係又加到 rap 咧，咁呢啲都係即係今次喺呢個碟度嘅挑戰性，因為要改編以前嘅歌。 明年見真係覺得係其中一首最難去搞啊，不過最尾。用咗一個好似即係開頭係好似一個獨白講故仔咁嘅 approach 去做件事，咁樣慢慢去 develop。咁我自己又幾中意，即係唔一定係哇係要 rap 好多拍子咁樣，反而我鬆鬆散散咁，我都覺得幾好咁樣咯。跟住另外一首又係完全同之前好唔同，就係、是、懷念晴朗的雨天咁樣，係完全哇一開頭就即係個段落開始變咗，我係佔咗七成嘅個歌咁樣，咁又哇出嚟個感覺又好唔同喎，咁樣咁都。懷念晴朗的雨天，佢個 energy 好 high 啊！即係同埋我發覺我嗰一日錄音咧，第一田已經難啦，跟住一錄音嗰一日咧，其實已經拆聲啦，跟住係我係好似呢首歌喺三日內要完成，因為我之後捱唔到啦已經，咁又未去學唱歌啊，或者就算學之前學過少少，都唔係話要咁樣嘅 intensity， 咁所以對我嚟講好 challenging 嘅咁樣。同埋我想補一補啊，我哋嗰陣時個 struggle 就因為可能大部分嘅 track 好趕啦，其實大部分嘅 track 佢唔一定係由頭錄過，咁即係佢嘅 vocal 係原 take。但係個 style arrangement 出到要係另外一個樣嘢喎，咁你諗下嗰個我哋有嘅限制係幾大咯？ 要跟翻住 vocal 嗰個。 係啦係啦，咁即係速度唔喐得啦。咁但係咁佢咁佢原本個 energy 錄咗可能係咁樣嘅 level 推進，咁如果我哋改得太勁就唔 match 噶啦嘛。咁其實真係有好多嘢令到我哋個 arrangement 好有困難嘅。其實講真 係啊，所以如果你問我要揀一首嘅話咧，認真講嘅，其實我會揀沒有終，即係當者地球沒有終啦。咁跟住其實呢首歌。歌咧，系比较容易做嘅，因为其实原版同埋新版咧，喐嘅嘢加嘅嘢唔系真系咁多，但系咧唔知点解咧，嗰下做落嘅时候，突然间就觉得呢首歌咧要曳啲啊，即系要好坏，即系你觉得系即系好似睇嗰啲戏咧，揸住架嗰啲开逢好旧嗰啲车，然后成扎人就拎住支枪咁样，系啊，喺车度揈咁样，嗰种咁样嘅感觉，个画面就系咁样，然后就加咗开头嗰啲喵喵喵喵喵嗰啲咁样嘅声，跟住之后就总之 好正咯。然後呢首歌其實原本老實講，我麻麻地嘅，即係第一個 version，即係三年前嘅時候，我係唔知點解做完呢首歌，我麻麻地中意呢首歌。到到而家佢有呢個新面貌嘅話，我覺得呢首歌係真係真係型到核爆嘅。即係謙虛啲咁講咯， 係啦，我感覺到啊，我感覺到嗰份謙虛， 係咯， 撳住咗啦， 撳住咗，咁係好有型咯，我覺得呢一首歌，即係 for life 啊，或者就咁聽落去，不過真嘅，真係謙虛嘅。 我揀一部啊，因為我覺得一部係同原本嗰一部係絕對唔同嘅， 係另一部嚟嘅， 係啊，即係原先嗰一部咧係好似好有嗰叫咩 幼稚。 比較 young 啲嘅，有 energy 啲嘅，好衝嘅，好想快啲去完成嘅。咁但係而家呢一步就好似個感覺跨出咗呢一步啦，再睇翻轉頭嘅感覺咯，有少少可能會我自己嘅感覺有少少會慢啲嘅，舒服啲嘅過咗啦咁樣睇翻轉頭，哦都唔係咁難啫 ，OK 都過到。 摁法係唔同㗎， 摁法唔同。 雖然個 我係摁唔到嘅， 係啦， 我係點樣都摁唔到，又唔知點解。咁所以我覺得首歌係幾即係成件事完全同我都聽同埋諗緊點樣 arrange 嘅時候都諗咗好耐，因為唔係嗰樣嘢嚟嘅，但係又好似係嗰樣嘢咁樣咯。咁我覺得呢個係幾好玩嘅，因為其他嘅歌佢有唔同，但係其實冇個咁大嘅一個轉變咯，係啊，咁同埋我幾中意而家呢個 version 嘅，因為 可能後生， 可能年紀大係， 體會唔同咯， 體會 有經歷嘅男人。 每個同形態觀眾，還是年龄穿巨轮，顺着岁月流动，悄悄失去你的容，没有面孔。Stop living just for purpose of caring what they're saying. Naysayers' voices will eventually be subsiding. Yeah, we have diverse thinking. I don't care, so please don't share. No one asks your opinion. This ain't your questionnaire. This path in front of me is gonna be forever changing. Having these guys in my life keeps me believing. I'll advance from drumming to rapping, and maybe some kind of a singing level. I'll tear it up so fast. 最平凡的我，读什么普通的歌。常人会嘲讽 Why is everybody so judgmental? 怕痛怕变得小众备受压力评论切记听世界操纵 We ain't gonna follow cause we don't care about no disapproval 接受每个标准最平凡的 我挑战，估唔到我岗位因为骨枯会变，当然我会接受新事物当作锻炼，就算有难度都换个新面貌同大家见面。唔想回头望，发现自己咩勇气都冇，只系摇头叹息投诉，睇住自己慢慢平凡变老。唔再将人哋眼光同评论变做自己烦恼，而家由 One Promise 古老变做处女男嘅 rap 佬。 的我，没角色不需枷锁，做我的方式很多，最怕变作正常一个。无论我听众再多。 听过有 One Promise 平凡人的自传嘅 rap version， 之后翻嚟继续同 One Promise 倾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3721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791宗输入病例，多37个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10808人死亡。968间学校一共呈报3086宗确诊个案，涉及2669个学生同埋417个教职员。35间安老同埋残疾人士院舍，一共呈报53个院友同埋13个员工确诊，43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医管局话，现时有3738个确诊病人喺公立医院留医，当中93人危殆。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当局决定撤销市民扫描安心出行的相关法例和行政安排，场所负责人亦都不用再张贴二维码，有关安排听日开展。他说，安心出行在2020年11月启用至今，发挥重要的抗疫角色，方便市民记录行程，亦都可以帮助个案追踪。他又说，疫苗通行证仍然是重要措施，包括可以鼓励市民加速接种疫苗，所以市民要进入一些处所仍然要出示疫苗通行证。卢颂茂说，入境旅客抵港的时候有临时纸本疫苗通，如果长者等人士没有手机程式，亦都可以出示纸本，出示手机截图亦都可以。认为市民有不同方法出示疫苗通进入指定处所。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在政府总部出席有关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公祭仪式，致献花圈，并且同参与者默哀，悼念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死难者，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贴文说，希望借这个机会表明中国人民坚决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在天气方面，预测密云有几阵雨，听日天气逐渐转冷，市区气温介乎12至14度，新界再低1-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1-2日仍然相当清凉和有几阵雨，周末期间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冷，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到10度以下，新界再低几度，天色良好和干燥。现在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91%，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翻大家，龙门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内河货运码头有交通意外，全线暂时封闭。另外，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丽业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龙尾排到丽晶花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由于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车多，所以需要实施间 风。现时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翻湾仔两边龙尾管道中间。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东行去狮隧方向就排到去北假山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 Megabox。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八三零， 问天。 为咗能够真实还原航天人嘅真实生活状况，同埋描写出中国航天发展半世纪嘅波澜壮阔。今次更加是汇聚了曾经在航天事业前线的幕后创作班底，而总编剧张立新更加是一名航天一线操作手。 国剧八三零，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老公，强叔话请食海鲜，陈伯送红酒，你话拣边样好啊？ 吓，做咩有咁多着数啊？ 佢哋系乡郊选举嘅候选人。俾啲着数我哋，咪想我哋去投佢哋票咯。 无论系村代表亦或系街坊代表选举，候选人咁做都系贿选。你攞咗着数去投佢一票，一样犯法，千祈唔好制啊！守法规，重廉洁，举报热线25266366，25266366。 集结最新韩流资讯，用音乐带你游历韩国。穿梭寒风，为你点播首首人气 K-pop。最强韩国娱乐消息，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昼五至六，大韩旋风，秋旋，旋动 K-pop 新势力。 集中啲，写得集中啲啊！但系呢位受访者生平咁精彩，我唔识得点取舍啊！ 咁你就要请教一下呢班学生记者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一连六集访问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物专访比赛得奖者。 今个星期就有中学组亚军圣公会李炳中学分享访问盐田子陈忠贤村长嘅感受。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今日骚动音乐继续有 One Promise 喺度嘅， 今次新碟嘅主打嘅作品啦，愿意等你啦。其实同因为。好多首作品都係有一個前期有一個而家再 rearrange 嘅過程，即其實中間可能隔咗一段時間，但係願意等你呢個應該係比較近嘅時期裡面要做兩個唔同嘅 version， 會唔會喺呢首歌上面要做兩首唔同嘅 version 嘅掙扎係會大少少呢？反而 思考下係揀呢首歌嘅時候嘅背後先。好記得嗰陣時就係同 Joey 哥一齊喺度揀緊，即係呢一碟我哋擺咩新歌落去呢，咁樣。 同埋監製 Randy。 同埋監製 Randy 啦，係啦。咁跟住之後就喺度一路喺我哋啲 demo 嘅 pool 裏面一路聽一路聽。咁突然間聽到呢首，我自己嗰刻係喺嗰堆歌裏面覺得最感動到我自己啦。咁 都因為可能係嗰陣時咁啱出完 I'm sorry， 我記得，即係 I'm sorry 背後我哋就講緊即係對爸爸媽媽嘅 sorry 啊。咁嗰時候喺度唱嗰首歌都諗啊，我人生仲有冇即係要同其他人講 sorry 咧咁樣？咁其實可能啊都有，可能要同身邊你一啲即係感情上面，可能女仔你都會覺得啊，曾經我可能做得未夠好，或者調翻轉可能我都受過啲唔好嘅嘢咁。咁喺嗰首歌聽嘅時候，我覺得我嗰陣時嗰刻寫嗰個歌詞係記錄低當下。即係嗰個故事，我覺得哇好感動咁樣，咁所以就揀咗嗰首歌啦。咁然之後，可能喺呢一首歌度，點解可能做兩個版本呢？我都覺得可能係兩樣嘢，即係可能你有時人你可以揀唔理人身邊嘅一啲勸勉，你就自己死命咁喺度等咁樣。咁當刻好記得同即係 rap version 嘅時候，同 Anton 喺度溝通，究竟即係歌詞上我哋加 rap。究竟點講件事咧？即係 rapper 點講咧？咁樣即係 Anton 話係咪我即係氹下你定係點樣咧？ 即係代入你 係啦係啦係啦，安慰你定點咧？咁我哋都異口同聲又覺得唔係，即係 rapper 其實係就係鬧噶嘛，係、嘛？就係、是、要即係整醒我噶嘛，咁樣咁於是乎就即係。佢喺歌詞裏面就係好似一個朋友，就係要鬧醒你咁樣，咁就引申出好似有呢兩個嘅版本俾人去諗下，可能你有選擇咁樣咯，就等於其實我哋 semicolon 都有選擇，即係你可以選擇聽人意見定係我自己係啦，中個頭落去咁樣咯，咁就喺我理解嘅呢一個。即係當時嘅寫作就係咁樣。 好嘢，你已經答到，我已經答到，好興奮，興奮到咧。佢答完我係唔記得咗佢問題係咩咯。跟住又可以開始，你做得好，你話兜圈兜到 我都唔知道你 金生啊， 我答唔答到你？ 我好滿意㗎啦，我見蘇娜拍曬手掌㗎嘛。 我都拍手掌啊，過嚟搞 好犀利啊 ！It doesn't matter what your question is。 我都唔係好記得。 但係 答得好啊 ！Arrangement 上邊會唔會？ 佢再追問啊！ 唔記得咗啊！咁我再 問另一樣嘢，跳另一樣係講 arrangement。 咁 arrangement 上面即係除咗頭先講呢個係一個有 rap 同冇 rap 嘅分別啦。咁 arrangement 上面會唔會又有唔同嘅一啲諗法咁樣？當時 呢一個咧，我記得有一晚我哋去諗究竟呢種咁樣嘅曲風轉落去個 rap 嗰下應該要點樣做？我哋試咗幾種唔同嘅嘢，就係、是、究竟應該係即係鹹淡水交界咁樣線落去啊，定、還是係一下轉啦、啊？咁我記得喺 Randy Studio 係啦，我哋 即刻聽 reference 係啦，聽啲歌，跟住之後有一首真係唔理就衝落去， 即刻拍落去咯。 跟住 Randy 話得啦，就咁啦， 直接咁啦， 直接轉啦。跟住之後咁，我哋嗰刻就好啊，咁我哋試啦咁樣，咁就真係咁樣即刻轉係轉到嘅，即係原來啲歌而家係無論係啲。歌本身做出嚟點，同埋我哋個接受個方法，你其實你哋可以再即係聽眾係可以再聽一下，願意等你嘅 rap version 咧，由本身好真嘅樂器，唱緊一路彈，一下就轉落去 rap 嗰度咧，其實真係一下轉嘅，後面啲嘢轉咗好多。 一下轉落去，因為之前你自己都會有 question 得唔得？咁聽 reference， 哦有咁樣做嘅時候，定咗話其實都要自己適應一下，咁樣跳落去呢首歌咁處理係 work 唔 work 㗎？ 我覺得俾咗我哋一個強心針，即其實自己都、即其實我哋自己拍落去都得，即試過做個 demo 係得唔得咁樣噶嘛。但係都會有少少懷疑，因為佢係未個最 final form， 咁都會 question 自己嘅 vision， 喂係咪真係啱㗎？其實我覺得我哋都已經八成七成有個信心係做得到嘅，跟住再見到哇，原來其實都有人試過咁樣而 work， 跟住即刻就唔使 look back 啦，搞掂啦已經咁樣咯。我覺得係咁樣咯，其實本來都已經係咁做啦，差唔多，因為。我好記得有陣時咧，send 啲arrangement 出嚟之後啦，咁我就可能會亦都唔理佢原本嘅鼓，我 d 咗個鼓，我求其拍個鼓落去係，而嗰個鼓係 inspiring 咯， 呢啲咪叫 bandmate 咯， 係啦，跟住咁咪一齊創作啊嘛， 係 啦 ，exactly 呢就 co-writing 啦，呢叫做， 我冇聽過你嗰段剪走， 我一嘢就 cut 咗，唔係，但係講真咧，因為你一抌可能換咗另外一個 instrument bass 或者鼓啊咁啦。真係即刻 inspiring 好多，呢一首呢係好似一日就即刻搞掂咗佢啦，係真唔同啊，我覺得。咁所以如果即係 for whoever doing songwriting， 你試下就咁轉一個 instrument， 可能嗰一日就無端 inspire 到你咯，真係。 咁呢首歌監製有Joey Tang 啦，同埋 Randy 啦，咁佢哋兩個喺呢首歌扮演嘅角色又係啲乜嘢去監呢首歌㗎？ 其實佢哋兩個咧好多時候都係相。劍合璧咁 係一齊嘅，其實件事係 係啦。無論係我佢哋即係兩個坐喺個錄音室度啊，錄 vocal 啊，錄 rap 啊，定還是一齊喺度聽個編曲啊嘅時候，佢哋都係咁樣。同埋佢哋兩個會 好唔客氣地捽啲吉他咯，因為兩個吉他手嘛，咁我開即係你會聽到開頭有段木吉他咁樣啦，原本唔係咁嘅，原本係冇木吉他嘅，即係原本係澎湃啲咁樣開頭嘅，咁啊兩位大哥就話你試一個木吉他版咁樣啦，咁然之後咁我就錄咗個木吉他嘅開頭先，即係呢個 demo 嚟嘅啫，咁啊錄俾佢哋聽，跟住之後 Randy 就同我講其實你真係要請教一下 Joey 哥。即係你佢真係全香港最好嘅度呢啲咁樣嘅木吉他 pass 咁樣，跟住之後我話你俾我試多次先，即係我掘強啊，即係 band 仔我唔係唔想聽監製講，但係你好想嗰樣嘢係100% from 自己做咗出嚟，然後俾人哋再 comment， 咁樣啦，咁我就再揼多另外一個，咁跟住之後咧，咁啊 send 俾佢哋啦，咁啊。即係謙虛啲咁講啦，佢哋兩個就覺得幾正啦， 好inspiring 啦， 好inspiring， 又 inspiring 轉咗木吉他又好 inspiring， 係啦，咁跟住之後咁就變咗開頭就變咗做咁輕咯，咁然後亦都引申到阿迪點解要咁輕唱，其實本身首歌唔係咁輕嘅，最原始嘅時候係 band sound 啲，一開頭就已經係嚟鼓嘅咁樣咯。系啦，咁就問緊咩啊？哦， 監製， 監製呢個啱，我睇你都講，其實好阿媽係兩個監製咧，佢兩個嘅溝通方法嘅，即係除咗捽吉他， 好超㗎佢哋， 好超。除咗捽吉他，即係我哋都會聽。其實兩個都係好有經驗嘅監製啦，即係亦都可能慣咗佢 individually 咁去做嘢啦。咁但係同我哋去相處做嗰陣時，或者我當我自己講翻自己的經驗，錄緊 vocal 嗰陣時，或者 rap 嗰陣時，其實真係雖然 even though Joey 哥係 through 個 iPad 同我哋傾偈啦，可能 Randy 錄完一段就會喂 Joey 哥你覺得點啊咁樣，即係完全個溝通係唔會話我你。唔喺度，咁我搞曬啦，咁大家係有一個好好嘅 mutual respect 咯， 同埋佢哋兩個咧好搞笑嘅，即係佢哋超之餘咧， 有冇講笑？ 講笑啦，即係同埋佢哋兩個一個好大嘅分別嘅。咁Randy 其實佢都會講笑，但係佢做嘢嘅時候比較認真嘅。咁啊 Joey 哥就講 唔認真啊， 佢唔係佢認真，但係講嘢有骨咁樣。 哦， 係啊，但係佢都係講笑嘅，即係佢會譬如話啦， 認真嘅。 我哋以為佢講笑啊，原來係認真嘅。對唔住啊，Joey哥，希望你冇聽。咁跟住即係譬如話咧，有時我哋佢兩個都係夾 band 出身噶嘛。咁其實我哋以前都講過，佢好放手俾我哋諗一啲嘢。譬如話啦，阿迪佢會錄咗一句咁樣啦，當願意等你呢四個字咁樣啦。咁可能佢哋會覺得個 A take 好啲。阿迪會覺得個 B take 好啲咁樣啦，咁可能佢哋講咗一陣之後咧，其實 Joey 哥會心，佢真係心裏面會覺得你係 band 仔嚟嘅，所以俾你決定，但佢會講，咁你揀你嗰個咯。即系佢会咁样，佢会咁样讲嘢噶。但系你会觉得佢好笑，因为你知道佢讲笑啊。咁啊，会令到成个气氛好轻松咯，又唔会紧张噶嘛。 Is he？ 真系讲紧笑。 咁但系通常最后你都真系会拣你嗰个嘅。 我一时时嘅，譬如话。譬如好似願意等你就好似啱啱咁講，其實我哋係冇堅持到開頭個澎湃 intro 咯，我哋係嚟咗個柔情 intro 咯，咁同埋講翻轉頭啦，有首係 I'm sorry 啦， 係 而家大家聽到開頭嗰個咁樣嘅 guitar riff 咧，原本喺 demo 係有，跟住做到我哋錄音嘅時候冇，跟住之後 Joey 哥再聽翻佢話唔得要有，咁我本身我都想堅持嘅，但係 Joey 哥嗰下就堅持咗，唔係嗰樣嘢先係最正嗰樣嘢，咁我哋就好信 Joey 哥咁樣咯，即係會有呢啲嘢咯，即係一時時咯，佢又唔係佢哋冇強權嘅。 系 啊，因为我哋话事噶， 你 band 就系话你话事咁啊嘛，系啊。 咁啊，其他 part 譬如头先阿文迪啊，或者 Sora 你嗰啲 part 有冇都有遇到啱啱即系阿天腾讲嗰啲，即系佢哋俾一啲 advice， 跟住去即系去谂究竟自己要拣边个 choice 咁样噶？譬如愿意等你为例嘅 vocal 咁啊。 其實就預登，因為好似咁講 ，Joey 哥就算喺個 iPad 度咧，佢都係會係咁唱住噶，即係佢淨係經過即係而家發覺即係科技太勁嗰啲，佢一停咗佢就會即係試下唱咁樣，佢又成日都講笑咁樣，又係要講翻呢個喂師兄覺得呢度點樣啊咁樣，即係因為大家同一個老師嘛，咁 文迪真係好謙虛 啊，咁佢就會係成日要講呢個故仔，咁跟住之後即係你就會同佢又喺中間有啲火花咁樣啦，即係個火花係一個 positive 嘅火花，即 係 positive 嘅火花啦，係啦咁。系啦，咁跟住 Randy 就可能會係就係、是、中間嗰度又喺度，大家俾下意見，會覺得邊個好啲？咁但係佢哋都真係好嘅，好似咁講係， 會先問咗你，喂，覺得你係咪真係最舒服係呢一個？咁大部分嘅時間都佢哋都係會攞我覺得比較好嘅嘢同佢哋一齊同一個，因為其實我哋可能好都有幾個樣噶嘛，咁有得揀噶嘛，咁都係喺裏面揀一個比較中意啲嘅 feel 去做。咁佢好似呢首歌嘅前段，我係因為我自己係想輕啲、輕身啲唱啦。好似啱啱講，我都係近年即係先中意嘅嘢。咁老實講，我覺得自己可能喺控制上面未係做得最好，但係覺得當轉咗個木吉他咁樣之後係啱數啲。咁我哋試過係曾經即係再實淨翻啲，因為你知周瑜哥就好鬼 rock 噶嘛，即係周瑜哥喂 man 啲。Mandy 即試，咁又試咗啲 Mandy。 唔係佢叫你個名啊 ，Mandy，Mandy，Mandy，Mandy。 哦耶，中意嗰啲英文讀得好準嘅。 跟住就講完就 Mandy 就冇嘢咯，就係 咁樣嗌完你名咗，點解唱成咁嘅咁樣嗌完你 ？Mandy，Mandy 咩啊？ 係啦，咁於是乎即係又試過呢啲唔同嘅通，即係 rock 翻少少啊 ，band 仔少少咁樣。咁但最終即係我都覺得我想即係。用呢個情緒去，咁我哋就喺中間度再揾個位，點樣可以拿捏得好少少啊？咁呢啲都係真係好嘅，同佢哋 work 嘅時候就係咯，即係佢哋兩個大前輩，佢又會好尊重你，之餘同埋大家一齊有啲意見嘅時候，又唔知乜好 smooth 地就去咗個解決辦法，就從來都冇嗌過交啊，又唔會有啲咩嘢不快，仲要係每次錄完音都係好鬼開心咁樣去 end 咗個 section 咁樣咯。 我覺得咧，反而你可以再講埋個葉問嗰個透氣位。 哦， 我覺得呢個咧，即係大家有時都因為大家唔會咁容易聽到我哋嘅歌嘅第一個版本啊嘛。 嗯。 咁而呢首歌本身個歌詞已經係文迪田啦。 係。 咁跟住嘅時候，個 demo 嘅時候咧。已經去唱嘅時候已經係呢份歌詞九成㗎啦，跟住佢有一個位咧，我本身即係聽個 demo， 大家聽咗 兩個位嘅兩個位， 兩我淨係記得一個位，葉問嗰個位啦，就係、是、喺個第即係分零鐘嗰位啦。咁跟住之後咧，咁佢本身個 demo 我自己都聽咗好多次，我覺得佢咁樣唱冇問題，我仲覺得好好嘅。跟住咧到佢錄完咯，跟住 Randy 有一晚 send 出嚟啦，跟住我聽嘅時候。我就覺得好唔慣，先入為主咗嘛。跟住我就問阿文迪呢樣嘢，我覺得呢個位就係一個咧，原本我哋以為我哋做緊嘅嘢係最好，跟住其實原來有個 second opinion 咧，講完之後咧，咁樣做完嗰一刻就算唔慣都好啦。我而家再聽翻兩個版本咧。真係監製啱咯， 佢講嘅就係勞工同埋路人後面嗰句長句。 你不如試一次， 都而家都唔使試啊，但係因為大家可以聽啦，係啦。咁就總之其實嗰句因為好長，其實老實講咧，應該諗翻係當時我用 phrasing 同埋歌詞去諗咧，各位其實都幾因為要壓低少少氣聲去唱咧，都要幾多氣嘅。咁就可能都因為自己唔夠氣啦。咁嗰個位就想偷一偷啖氣。去唱最後嗰隻字，咁跟住喺錄嘅時候，佢哋兩個都不約而同一唱就，喂，唔好試下連住先。咁嗰個位就，哇，即係第一 take 入去試嘅時候就辛苦，即係要翻去再練嗰度，要唞多啲啊，一口氣去唱曬佢，即係佢哋都會講嗰個情緒先啱數咁樣。咁雖然有時學唱歌就話，你嗰個唞氣位都會係一啲情緒嚟，咁但係真係我都覺得聽完之後覺得再加埋改咗啲歌詞，因為即係同 demo 唔同，咁所以就而家係。自己都真心覺得係。 你唔唱嘅話，你可唔可以講嗰句歌詞係咩？邊句？ 一句。氣温跟激情和熱吻告白片段再重温，即係你諗下呢度就好長噶嘛，呢個其中一句啦。 原本就係熱吻係斬開咗嘅。 熱吻告 係啦，熱字本身係有熱吻中間有唞氣 咁樣咯。 係啦， 咁就即係呢啲位置就比較係即係要真係入錄音室同埋有佢哋講啦，咁你會覺得唉真係唔同。 嗯，即系同埋观众可能平时冇留意我哋，即系原来啲唔系冇留意我哋，佢成日都留意我哋。但即系我系啊，系啦，但系即系其实冇可能冇留意到，原来啲细位系要咁样执嘅，即系有阵时可能哦个吉他就咁样出晒嚟啊，一扎咁样好多。但其实每一个细位可能即系 vocal 啊、bass 啊都系咁样咯，系啊。其实真系会用咗好多时间，同埋真系好多方面都要问人嘅。advice 噶，或者除咗即系听自己中意啊嘅 opinion 之外，我觉得、 我今次几顺利、哦，可能因为之前转咗 web band 之后咧 ，web band 之后咧，咁所以 做网页嘅 band 系啊 ，web band 先 band 晒啦，咁and then 好多编曲上面嘅曲风有少少唔同咗啊，我未系好适应到，但系反而去到呢一首嘅时候，你都听到啱啱讲啊，其实 web 嗰度系咁擘开摆落去咁样，好似咪 kind of 啦，咁所以嗰首歌個 style 都係似翻啲 pop rock 嘅感覺嘅，我覺得咁好懷念、好熟悉呢一張種感覺，咁就好快就可以編到出嚟。跟住之後，反而係 Randy 俾我意見係 太多啦，你 係啊，你即係我以為你而家同 Randy 講你太多啦， 係調翻轉嘅，佢同你講， 我講話你太多啦咁樣，跟住之後就開始抽，即係減翻啲，因為嗰陣時好興奮，覺得哇正啊，即係好好熟悉嘅一種感覺咁，所以好快就搞掂咗呢首。 即係太多意思，可能好多嘢好想擺落去。係 啦，啲 feel in 啊，喺個腦係咁出嚟，係咁出嚟，咁出嚟，咁即係做啦。做完之後就發覺唔係全部都係你噶嘛，首歌咁啊減咯，減咯，減咯，係咁啊。 咁啊，依首《願意等》咧，亦都有一個MV 啦。咁啊，呢個 MV 就有一個女主角嘅 angle 去出發。咁啊，呢個 MV idea 有冇嗰陣時諗係點樣去度？跟住啊，而家就用呢個 approach 咁樣啦。 其實好簡單嘅啫， 自肥啫嘛。 咩啊？ 自肥啫嘛。 即係自肥之餘，之後即係首先揀女主角咁樣啦。 係 啊，揀。咁啊，揀完女主角之後，咁其實我哋係好想拍到阿迪講嗰個故事。咁其實嗰個故事，總之就係你同一個人，邊個人都好啦，你一段關係。以一個男友視角，你同咗佢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好多唔同嘅日子，然後你諗翻轉頭，因為其實你一定會諗噶嘛，咁就係一個咁直接、咁清純嘅一個咁樣嘅 MV 咯，即係所以就會大家應該會見到嗰啲啊咁樣嘅叫做地方咧，好多好熟悉嘅地方啊，即係葵港啊，或者你去沙灘，你一定拍拖會做嘅咁樣咯。 記得我哋當刻即係講呢個 idea 嘅時候，我哋諗翻嗰陣時去其中一個我哋真係好熟悉嘅朋友屋企，唔知打邊爐，跟住咪喺度睇日本 band 嘅 MV 咁樣，咁就成個 MV 就係得一個女主角。咁我記得我哋可能個女主角太靚啦，即係我哋四個都好刻咗喺個腦裏邊，即係當喺講呢個 MV 嘅時候，就覺得係想用第一身去講，就即係 recall 起一個咁樣嘅 idea， 即係你人就咁，你個腦裏面、眼裏面就得佢咯。咁就好想用呢個講故事嘅手法去呈現翻呢樣嘢。 咁但係其實女主角係邊個揀嘅呢？ 我哋一齊 揀嘅， 我揀嘅， 唔 係 我揀 嘅，我揀 嘅，一齊揀嘅，我哋都 一齊揀，推嚟推去做咩啫？ 做嘢啫嘛， 做嘢啫嘛， 冇嘢啦。嗱，我嗰日第一日見嘅啫，拍嗰日， 我都係啊， 係啦， 即係你好似嗰兩日唔係第一次見， 即係佢哋講佢哋 casting 嗰日唔過嚟幫手睇， 專登過去睇， 好上心喎，真係呢啲成員邊度揾啊？ 即係你明唔明？即係嗰個責任感強啊嘛，連同事都唔去喎嗰日， 哇！ 真 係。好好呢啲新呢啲 band 嚟， 願意等你嘅 MV 大家一定要睇啦，亦都再次恭喜你哋推出咗呢個 Sammy Cullen 嘅，咁啊多謝你哋 ，thank you， yeah, yeah, thank you。 渐沉默，归家却像临别在森林，迷途了却未野心。可笑，曾伴着我夜行，街中渴望重遇。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惨，我知道离开老人，当一只独角兽替你照亮如路灯。 要太狠，明白太接近你，沉迷你颠倒众生，祈求再温柔地光流，愿意等我可以起身，愿意等你回收得真诚，不曾经迷人，如今苦涸着人生，被失落再比下沉。季节渐临近，天色却渐沉。 听 One Promise 嘅，愿意等你，听日见。